屌你个咁嘅扑街曾荫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下啲楼盘广告，冚把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Charlie Mad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撚到嗰个 浪山。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飞出去个浪山。屌你边撚个唔该睇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系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八十啊，啲咩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含家产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蛙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难？屌你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 日行 又地震，大家仲广东人呢、這个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這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过啦！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和谐。 星期一晚五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大家好，我是蕭肉夾大，咁啊记住留意 Reg 先。夏日熱辣辣，佢要喝杨枝甘露。话时话 Reg 先系咩嘅？他要喝珍珠奶茶。熱辣辣，熱辣辣，熱辣辣。 开始呢个8月23号晚嘅北上频道啊，今晚啊犀利啦！今晚我哋有天王巨星回归啊， 系啊， 有阿刁文牛， 大文豪， 大文豪， 系 啦，战男中嘅战男， 系啦， 系啦， 啊，咁咧就 俾美国队长还厉害嘅， 多谢刁文牛先啦，我谂住即系咧，呢个月都唔会见到你噶啦，咁咧就所以咧，今日要讲讲先，特别安排。今个礼拜我哋 free 咗个北上， 系 ，OK， 因为下个礼拜咧，阿 出征啦， 开 show 嘛， 出征啦， 咁我哋当然就系、是、捉佢上嚟就讲下个 show 嘅情况， 晏啲先讲， 晏啲先讲啦，咁然之后咧就亦都要呼吁大家就啊，即系喂撑刁民牛嘅就记住啊，下个礼拜、我先讲咗时间先，下礼拜几啊？ 下个礼拜日， 下个礼拜日三十号。 记住系30号啊，唔系29号，29号噶萧生嗰个， 系我哋唔好岔开嚟讲啦，属于30号嘅天文楼嗰 个，系啦， 咁咧就一阵我哋会讲详细地址啊等等啦，咁总之咧今日我哋 free 咗出嚟之后咧，就你听到咧，咁啊自己识做啦吓， 务必出席。 認識咗刁文樓都咁多年，就冇理由即係咁都唔撐㗎嘛。 係啦， 係咪先？ 影響好大喎。 好係啊，冇錯啊，屌！咁你真係唔，你真係要我少咗拍檔。 我成日都咁講㗎。 係。 黐線啦，我都唔自在。你認為真係？你知冇可能㗎嘛？呢啲又係先。 OK， 好啦。 一陣間我會扮自在。 我哋今日稍後時間我哋先講下刁文樓個 show 啊，咁啊冇見咗一排就大隻咗。 點解大隻咗？ 係咪啲年氣啊你？ 唔係啊，呢輪就成日喺屋企眯埋度播 show， 嗰十零分鐘棟篤笑咧，棟篤串啦， 嗯， 我真係真係真係好辛苦。 好啦，一陣講啦， 先講 嗱，我哋翻嚟咧就今個禮拜咁啊，哇，真係咧～ 即係天津單嘢沒完沒了啦，咁跟住嚟緊呢就9月3號又閱兵啦，成個中國呢就有啲立立亂嘅感覺。咁啊，仲有咧就啲新聞咧，其實我唔知阿刁文流咩感覺，你都有留意新聞嘅嘛？ 咁有啦， 即係我覺得其實 新聞攞靈感啊嘛。 我覺得其實而家睇新聞係真係好辛苦，即係荒謬到咧冇得再荒謬。 即係有幾荒謬咧？ 有時真 係好想問有幾荒謬咧？啊 都荒謬㗎， 即係你係咪認為嗰 實名登記呢啲咪荒謬？ 呢啲諗下，自先講咧，即係係咪覺得話 天津先啦、 啊，有七八噸輕化物定輕化鈉啊？我應該點講啊？ 嚇，氰化鈉， 氰化鈉，氰化鈉啊！有七八噸，係咪好恐怖咧？ 嗯， 係幾恐怖㗎喎！即係你知唔知咧？如果原來咧係0.1毫克咧，就可以足以毒死一個人㗎啦。 係 ，OK， 七八噸係咩概念咧？ 嗯， 係全中國13億人，每人可以死五次。 唔係全個地球咩？ 喂，留返老蕭講啦、 哦。毀滅全地球得喎、哎、 留返老蕭講， 老 蕭咁講。 老蕭乜撚嘢啫。 即係老蕭咁講，我哋 成日喺度講老蕭，而家老蕭贊助你個 show 咩而家。 我嚟啊，我 先什乜老蕭啫而家。 即係唔係啊，老蕭咁講我咩？我成日覺得即係不順又講。老蕭又講，如果你大佬你老蕭講嗰樣，你係跟翻佢講嗰樣咧。 喂，咁 你唔係話 你 一日 多撚完，你真係冇見你咁耐，唔屌你都唔撚得。而家同一單新聞啊，就全實個地球講噶啦。 個 point 就係老蕭同北上講咩？ 但係我講個 point 就冇人講過啦，係全中國人每人可以死五次。 啊，咁係咯，咁你講咩老蕭？ 咁我贏緊個老蕭啦， 黐線！ 因為70億人，全世界都喺度講緊啦，係咪先？ 唔係你贏個老蕭有幾難啫？ 哇！ 屌你！ 系啊， 嗰样猛嘅啫， 黐 线，你唔想答 咪咯？ 点讲落去？跟住啲 阿仙奴嗰个老萧都赢过你讲嗰个老萧 系啦， 真系唔紧要，啲就系消息。 讲翻呢个天津啦，咁而家除咗其实咧，唔系嗱，其实咧都系咁讲，因为成件事咧冇一个追源溯本咧，根本咧就个人讲嘅版本咧。都唔同嘅， 系、okay， 即系任噏嘅，话俾你听，系任噏噶嘛？你而家吓，譬如话嗱，即系有啲人又话喂，唔系净系得七八吨氰化钠嘅， 有 嗰啲咩硝酸钾啊、硝酸胺啊， 有2000多吨啦，加埋 2000多吨， 加埋2000多吨 啊，足以炸咗个地球就系啦， 月球都冇埋， 系咪先？即系喂，嗰啲系硝酸钾、硝酸胺系做炸弹嘅，大佬啊，咁就即系点解会有成2000吨咧？又唔知，咁所以咧，其实就成件事真系 你话有七八吨氰化物。我都唔知係做咩啦。喂，氰化鈉我嚟做咩先？阿傑斯，你知唔知其實？ 氰化鈉， 氰化鈉， 唔係練冶金， 冶金咯，即 係電金嗰啲咯， 導電啦，電導啦，佢係可以分解黃金噶嘛，嚇，咁我愛嚟電飾噶嘛，七八噸， 嗯， 咁你電幾？你可以電到幾多黃金啊？ 嚇， 喂，過1噸， 唔係你冇得。其实你冇得咁，冇得帮佢谂嘅。 你全球，我真系，而家好多，而家啲人问紧啦，系好多问题啊嘛。 系。 个问题系乜嘢咧？喂，要七八吨嚟做咩先？ 嗯。 生化武器啊，我。 嗯。 我嚟做，因为嗰头世界大战嗰头咧，系曾经有人做过谂过用毒气，系谂住用山埃噶嘛，系先？而且呢次系亦都揾到一啲属于系炸弹嘅原料喺度噶嘛，咁会唔会系？即係有啲陰謀論啦喺天津係有一個秘密製造呢、這個恐嗰啲咩啊生化武器嘅地方，而係用呢、這個氰化物嚟做藍本 咧。嗱，明如果你諗，唔係我哋講，如果講個陰謀論咧，咁啊傳得最勁嗰個陰謀論就係、是、大紀元版本啦。我哋而家即係總之唔同人就唔講唔同嘢噶嘛。大紀元版本就係咁噶嘛，就係、是、話就係我簡單嚟講，就係因為有北大河會議啦，咁北大河會議咧，呢個八月份咧，究竟有開會啊？冇開會，其實咧就即係又係有得拗嘅，咁因為大家都揾唔到個真相，究竟今年有冇開北大河會議？咁然之後，曾經喺7月份咧，亦都傳過出嚟咧，就話咧北大河會議咧就唔開，唔係唔開，係搬咗去呢個天津開，直情搬咗去渤海灣開，咁啊即係濱海新區。咁然之後咧，呢個大紀元版本咧就話呢個係一個暗殺大陰謀嚟嘅，咁咧就係咧諗住準備咧就喺呢個咧喺領導人咧就喺呢、這個 天津開會 開完會之後咧，佢哋回程翻去北京咧就炸鐵路。 咁但係呢就事败风漏咗出嚟，咁然之后呢迫于为咗要毁灭证据呢 ,8 月12号呢就引爆嗰个危险仓，个危险仓入面呢其实就装咗啲 炸药啦， 炸药嘅嘢嚟嘅，就系咪入面有冇七八吨氰化钠呢，就 God knows 啊，唔知㗎大家。咁呢即係呢个就大纪元版本。 哇，真係做得劲过。 唔係嗱，我都話我上個禮拜講過，就係話咧，我就唔多信呢、這個，因為你喂大佬，其實即係唔多信呢個版本。第一樣嘢就係話要暗殺領導人，使唔使用到咁大威力嘅炸彈？喂，炸到個蘑菇雲八幾米嘅咧，大佬原子彈咁樣咧。咁但係我亦都講過，就係佢呢個版本又錯，又咪假唔曬嘅喎。我真係曾經喺七月份咧，係睇過一啲報道咧，就係話即係。嗰、那個北大河嘅會議咧，係可能唔開，就移師到去天津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天津喺隔離嘅，咁好多時咧， 後花園嚟噶嘛，北京嘅。 好多時咧，就係啲領導人咧，佢每一年開完嗰個北大河會議咧，佢都會攞落去即係。天津嚟巡例做個調研嘅，咁所以咧係真係我亦都收過個風咧，就係、是、話今年唔喺北大河開，咁然之後咧就落去濱海新區開， 但 係因為就挨住北海 灣。但係如果譬如喺阿李克強到嚟嗰時候就好明顯就應該喺北大河開完會議，佢走唔甩啊，開完會議先至嚟天津嘅咯。如果俾我感覺上就似 喂，你點鬼知佢啫？嗱，總之你頭五日就唔見曬所有人，你唔好話頭五日啦。嗱，而家發生到去都已經啊， 13號發生， 我哋而家錄緊音，十一就到啦。喂，你有冇見過阿習近平抱佢出嚟啊？ 冇 嚇，即係喂，好明顯有樣嘢話俾你聽咩？嗱，即係有幾樣嘢， 唔係有兩單嘢要講嘅。第一嘢，我哋上個禮拜日講嘅就係話 ，OK， 小強冇落過去啦。事發四五日後， 我哋啱啱嗰日做完節目一講完，小強就落去 係啦。但係要補充翻嘅 ，OK， 第一樣嘢。證實咗相就唔係假，我哋香港呢邊有報道證實咗啦，即係 OK， 因為話啲人話兩個太陽嘅關係。 多謝阿迪，我終於知道由邊度開始接翻講啦，即係由小強落去。 但係 嗰下講啦，但係我哋上個禮拜就係講到呢度嘅。 但係中央台其實 OK 放出嚟，我哋一路都見到其實得兩三張相片就話小強落咗去天津。 冇片嘅， 係冇片嘅。第二樣嘢， sorry 有片㗎，我 唔係解釋俾你聽。嗱，阿迪啊明啊。有片，但系啲片咧就全部喺医院啊，喺城啊嘛， 系啦， 即系喂，大佬呢个系非比寻常啊嘛，有几样嘢，第一就系佢喂总理唔系第一日即刻落去啊嘛，第二佢五日后落去，唔系落去嗰个灾难现场啊嘛，咁即系话喂佢冇去到个大窟窿度噶， 点去啊？ 佢手指指嗰啲相啊，都系 附近， 我顶你啊！我喂你大佬啊！我哋做东方之星，佢踩到落去船度啊！但系佢喂大佬，喂点解唔系？喂 唔系 唔好啦，系嘛？ 唔系咁即系说明啲乜嘢咧？说明就 系 话冇人敢去啦。嗱，咁咪就系啦。咁我喂呢、這个大呢、這个就系老百姓最关心啊嘛。 系啦， 即系我哋话嗱，如果你适宜嘅话，好简单，其中一样嘢。如果你領導人真係有擔大，阿總理你有擔大，你又適宜，你又夠膽真係證實呢、這個而家嗰個空氣係冇事嘅，好簡單啦、啊。喂，你喺分別喺天津同喺北京，你做翻兩場 show 得㗎啦，叫做總理操。做早操， 或者 普通話叫總理操，係咪先？咪得咯。系咪先？跟住唔戴口罩，啊，跟住系咁喺度朝头早索啊，啊，系咁索，索系咁索，索几嘢十啖八啖气，喂，掂噶啦，喂，咁你喂呢个好过你日日揾啲专家出嚟又量下呢样量下嗰样，冇人信你嘅指标啊嘛， 不过取代咗系一啲可爱嘅小白兔啊， 系咯， 同埋我即系拖嘅玉林九玉节拖唔晒啲狗， 唔系啊，嗰啲都系谣传嚟噶嘛。我都话啦， 仲有一样嘢，睇翻讲翻先，嗰几张相片你见到咧，系阿小强好似系去咗天津，离远嗰个位置咧，某程度上又要咁讲嘅，就系话嚟到咧，即系我哋由中环望住个狮子山咁远嘅咁嘅距离嘅， 系啦。 而最后讲多少少嘅就系话喺爆炸之后三日 ，OK， 第一二日我哋所有见到嘅喺电视上嘅片，所有嘅记者系冇任何保护衣服嘅，直至到第三日中央台嘅片出到嚟啦，就好似人哋生化武器咁着咗成套嗰啲保护面罩啊嗰啲嘢去。 灾难现场， 灾难现场真系所谓嘅中心点啦， 唔使啊， 而家你每一日如果你有仲有留意住天津啲新聞呢、嗯、即係好似我哋啲屋邨鉛水嗰啲新聞差唔多呀、嗯、你見到天津嗰啲居民呢就全部戴晒豬嘴呀。 係啦 ,N95 嚟嘅嗰個。 唔係 N95, 我豬嘴 豬嘴嘅藍色㗎。塑、 okay, okay, 料做嗰個生化武器嗰個嚟㗎。係 啦。 如果你仲有留意即係我所以我哋就話我哋就係話，即係你呢個就係識唔到大家壞嘛。嗯、即係譬如話頭先啲文流講嘅，喂，嗱、啊、有嗱、啊、你話放白兔仔放咩？喂，嗰啲全部又係謠傳嚟嘅喎。而家你我想講、嗯，你嗰幅相又邊個證可以能夠證明嗰啲白兔同啲動小動物係喺天津咧、嗯？又或者係嗰個災難現場，冇人證明到㗎。所以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喂，其實你好老襯噶嘛？呢個係個公關災難嚟噶嘛？嗱，首先即係你成件事都係災難嚟噶。我想講嗰個公關嗰方面先，就係話，喂嗱，你已經開咗十次發布會啦，而家每一次行出嚟嗰班人，全部而家最出名啦，嗰班人每次行出嚟，大家知道講乜啦？唔知道，唔理解，等我了解下。喂！话唔到事，竟然有记者问佢，而家你究竟知问嗰个副市长，问个副市长你知唔知究竟而家系边个指挥紧啊？佢都话要等我了解一下。嗯、喂，呢、這个好捻大镬噶嘛？我咪话咯，喂，好简单啫嘛。我而家唔系叫你真嗰个李克强出嚟做总理操噶嘛、嗯？你有替身噶嘛？ Okay. 喂，你系咪系时候嗰啲替身出嚟吓、啊、报效祖国咪就系呢个时候咯？你系咪应该搵替身直情走去个大窟窿嗰度做总理操咧？系咪先？咁咧，喂大佬，咁你就可以有交代。你而家就惨啦，搞到咧，即系而家人心惶惶。北京咧，喂大佬，有啲钱嗰啲人都走鳩晒。 唔、嗯、系、 啊、 第二样嘢， 真系、 啊、再補充一点啦。人心惶惶嘅第二个 point 啦， 系 礼拜三嘅时候，中央台出嗰个访问噶嘛。 嗯 ，OK， 毒气超标 系啦， 呢单嘢要讲噶 嘛， 系啦。 我哋广东话叫爆标，佢又话唔知咩咧，去到最顶点啊嘛。 系啦， 系氰化钠同埋咩有害 嘅神经系体， 类系神经系体咁样。跟住之后后屘又 cut 咗啦 ，cut 咗啦。 嗱呢个礼拜 cut 新闻咧，系 cut 到咧，你真系咧完全咧，喂，即系我谂睇先系啊嗰个网信办嗰度嗰啲工作人员 做得街啊， 系真系做得到精神分裂。喂，不断系 cut 新闻 ，cut 好捻多，话俾你听，每一日我谂起码以百条计嘅，或者千条计，因为啲喂大佬，因为点解咧？唔系话有啲人特登玩嘢，系根本大家都拿捏唔到咧，究竟乜嘢讲得，乜嘢唔讲得，系咪先？喂，你大佬，你虽然话你话喂。中宣部出嚟讲就话喂有规矩嘅系呢个大家就唔准自己报道或者采访跟住跟新华社跟人民日报、啊、跟呢个天津发放出嚟嘅资料但系你明唔明啊实际情况就系、是、喂你喺全个中国有好多媒体㗎嘛喂即系喂嗰啲喂你做得媒体嘅人就自然就一定会喂即系自己都揿唔住自己一定会去采访㗎系咪先？譬如你新京报啦、南方都市啦，喂，即系一定有嘅。咁所以咧，嗰、那个网信办呢十日八日又系 cut 新闻，就 cut 到晕低。嗱、 嗯， 我再讲多样嘢先，到俾阿刁文又讲，就系仲有咩？第三个 point 啊，即系头先你讲两个 point 就的。第三个 point 最重要系咩？我哋未见过阿习近平喺北京出现啊嘛。 啊 你老母咪习近平又系冇替身嘅咩？你系咪应该个 PR 嗰个公关就系、是、喂，起码都有啲呢十日八日吓、啊，应该有啲就系阿习近平喺北京嘅活动啦、啊，或者中南海。喂，屌你妈！喂，你好捻叻噶嘛？你咪落又落去微服出巡咯，日爆咯，日爆啊搭的士咯，咪咯。喂，点解你呢个非常时间你唔做呢啲嘢？你做咗系咪？喂，系咪喺北京嘅老百姓？如果你谂下你自己设身处地，你喺北京嘅老百姓，你系咪觉得喂，即系个心都安心啲啊？喂，唔系、哦，我哋主席都仲喺度，未走、哦。边个话北京啲空气有问题？你而家过捻嗰个啦，系啦， 即系咁， 闪捻晒，你而家俾人感觉就系闪捻晒， 系啦， 系咪先？室常委唔见， 主席唔见，总理又唔见，呢啲揾老陈。 总理见过，啊、见过总理。 有冇喺北京啊？北京啊， okay, 我讲紧，佢梗系要出嚟啦。 我真系咁讲。 喂，佢咪喺天津逗留两个钟头咯？我哋香港啊，有线啊，帮咗佢一把噶啦。全部传媒走晒，好咗嗰条捻样就可能买唔到机票，系佢可以证。喂，大香港人有公信力啊嘛，系嗰条有证明过李克强 真 系出现过喺天津，不过喺医院啊，其实 系啦，好在 系啦， 好在 系啦，咪系咯。 你要理解阿习总唔行出嚟，即系喂，我做事有层次噶嘛， 系 我哋分装下啦嘛， 系 咁难得有单咁嘅事。啲梗系克强出嚟啦，系咪先？咁我咪发布下啲屌呢个杜文啊，嗰啲话杜唔系杜文泽， 唔系最高指示， 啊啲最高指示， 系查一查到底啊嘛，系啊， 贯彻到底咁样啊嘛，出呢啲事咯，呢啲 show 俾克强做，咁样我觉得啱。 唔系呢条友咧，呢个主席咧，唔系第一次噶啦，话俾你听， 唔系而且 系记录在案。喂，逢身负面嘢呢你唔见咗佢㗎。 啊好似我哋一个人喎、 啊。係啊，所以我话689年任呢係有机会。喂，好靚夾嘅两个。啊、有彩呢佢又第一时间引出嚟㗎。係 啦。 你真係次次都唔见佢。嗱、啊、古装有冇见过佢啊？ 冇。 嗯。 东方之星有冇见过佢啊？ 冇。 啊，净系数呢两，之前我唔记得咗啊。喂，单都 肯佢做 嘅 嘛。 佢以前阿老虎都唔系咁噶。见 佢系咩咧？ 老虎咪抢风头咯，所以系咪啊？黑啲系黑强做，黑强做，即系国务院总理嚟噶嘛？国务院总理，咁、你冧股票梗系国务院总理搞啦，一系朱镕基搞开啊嘛。 咁 啱唔啱啊？唔好抢嘢，唔好抢嘢做啊，大佬。 咪仲有样嘢。 所以阿习咧，而家唔喺度啱嘅。如果九月三号都唔喺，如果九月三号咧都唔出现咧，先至危险啫。 同埋你见到即系识验唔到嘅原因系，你好啦，一路都讲紧惊落雨嘛。哇，落完雨嗰啲水啊， 呢系啦，我啲未及嗱，我哋系啦，啱啦，落雨系另一样啦。 而家曹云威博士咧， 系 啊，你主 唔系好简单，曹云威系花水天津就得噶啦。 啊，佢就话喂。你哋啲雨水落到嚟嗰辣， 係 心理 作 用 啫 嘛。喂，我真係嘅喎，點會心理點會？ 喂，嗱，我由細到大都睇曹宏威嘅，我係咯，我同你係啊，的我係未睇過，以前喺 TVB 噶嘛。喂，佢好撚科學，好撚科學性嘅喎，即係佢講每樣嘢咧都係。话即系从啊，即系从嗰个 有个科学嘅解释嘅， 系有科学解释，有啲物，譬如话喂， 冇鬼噶嘛， 啲物质啊，应该点样演变啊，点样来源？喂，唔系，喂咩？喂，大佬讲心理作用，唔系曹宏威讲嘅。 唔系呢个可能系 讲心理作用呢个刁民 嚟噶， 讲啊，大佬。 心理作用， 系咪先？即系如果系以前，喂，呢个系咪曹宏威嚟嘅咧？喂，如果以前嘅曹宏威，佢真系唔系咁讲嘅，佢话咧，唔好乱讲住。等我买张机票上去天津， 系 啦，揼一揼啲雨先。嗱，你唔使俾遮我噶 ，OK， 我就去揼一揼，睇下嗰啲雨咧 系咪辣手嘅， 系咪辣皮肤嘅先， 系啦， 系啦，揼完然之后佢先会讲啊，雨真系唔辣，咁佢先就会嗱，好肯定呢个系心理作用嚟嘅， 系啦， 即系咁样，喂，有 科学家系要经过实践噶嘛？ 以前阿边个阿赵之阳讲句咩啊？咪实践系咩检验咩检验咪实践嘅真理，实践系检验嘅真理，一系检验系实践嘅真理。喂，即系类似嗰啲啦。喂，屌你老味，咁样先系似翻科学家噶嘛？系咪先？点解而家点解会点解会咁？ 系经过实 系咪先？ 失败再实践再失败噶嘛？ 系啊， 你都冇实践， 即系而家做咗人大， 证明你失败啦。 做咗人大就唔得闲做 科学家啦， 科学家啦。 好， 因为你用一个人大嘅，如果你用一个人大嘅身份出嚟讲，我可以理解， 完全同意你讲得啱，真系心理作用，即系何谓心理，何谓生理先？即系譬如嗱，我成日觉得 唔系，我哋觉得佢一个科学家都系心理作用嚟嘅啫。佢根本系一个人大嚟嘅啫嘛，系啦，证实咗啦。嗱，我哋好捻科学化噶，系咪先？系啊， 我好简单。你见到如果实，即系见到会有有冇你有冇见人见过人喺行下街吸下空气死先？ 嗯， 冇见过啊嘛。 系啊， 吓。你最怀疑， 但系我冇见过，唔代表冇人下街吸两啖死咗嘅。 okay. 喂，你知道啦，你而家喂， 你要知道，我讲先，唔系你要知道呢啲咁嘅空气，你冇睇，根本睇得政府宣传少，你睇宣传少，宣传面少。 你长期急，屌你老母， 系啊， 日 系啦，冇错啦， 你先死啊！ 你七十岁埋单嗰阵时，你先计数， 系啦， 系啦，拉匀一世人，吸 得嗰 两亿系冇事嘅， 吸两个月， 因为你拉匀， 拉匀计计冇问题啊， 拉匀你 明白啦。所以点会唔系心理作用嘅？你真系好卵惊啊嘛！我知道你哋，但唔系嘅，你长期急，日日急，一世人拉运计，真系好卵小事。 唔系喎，嗱，就算 急啲整饭问， 唔系你头先带出咗阿 Dimon 带出一个好嘅问题，即系、okay. 就算你唔系呢个拉运嚟急，你真系吸咗两啖死咗，都唔代表空气系有。有山埃嘅喎， 只系证明你短命咗。 系，唔系可能系因为同股票跌有关噶嘛？ 系啦，关事，屌你，屌你老， 心脏病啊， 哦、okay ， 都得噶。唔系你而家嗰啲鱼死咁，你咪就系咯，同一个解释。 喂， 系， 我嗱好坦白同你讲， 系 鱼死就证明到唔系炸死啦，系咪啊？啲鱼死系死自然啫嘛， 系 咪先？嗱，有专家埋去。佢死魚嗰度咧， 唔係你講嗰個炸死，唔係扮死，係 炸死 爆炸食而死。 天津喺個爆炸事件啊嘛， 即係同個812嘅爆炸冇關， 爆炸啊嘛。即係如果魚，你證明咗唔係爆炸而死啦。OK， 首先一啦，你即係我哋要釋除啲存疑噶嘛。 係 二，咪有人攞咗水板喺嗰個好多死魚嘅地方啊，攞水板就驗嘅，係驗唔到有害嘅物質同清化物噶嘛。啱噶，有冇常識啊？喺下游咯嘛，屌你老味嗰啲蒸发物， 系 咪先啊？所以佢唔出奇噶，死啊嘛！呢啲系点死？我哋唔好深究啊。总之唔系炸死，咁啊即系证明已经唔系呢个啲咩呢个炸呢、這个天津炸弹咩咩灾祸咧？ 系 唔关事咯。 嗱，我哋揾翻嗰个天津市嘅环境监测中心嗰个主任叫邓小文啦，佢点样回应啲鱼死咧？因为大家如果睇嗰啲相就好大炸鱼啊，嗰度 真系好震， 成条堤岸，成条堤岸都系鱼嚟，死鱼嚟噶嘛。咁我解释，我即系描述翻嗰、那个画、那个场面先啦。咁同埋嗰个死鱼嗰个现场咧，就距离嗰个爆炸嘅大窟窿咧就六公里嘅。OK， 六公里，话远唔远，话近唔近啦。咁然之后咧就跟住咧，嗰、那个都系滨海新区嚟噶。再讲，咁然之后邓小文点样回应咧？嗱，咁啊，我读佢咁讲。先啦，佢话每年天津天热嘅时候咧，都会出现死鱼嘅现象嘅。当中嘅原因咧系有好多嘅，咁都我哋咧就已经咧派咗人咧到现场咧核查噶啦，同埋咧就系对啲水质咧就检验啦，同埋咧我哋都揾咗啲死鱼咧就会做问卷调查啦。咁喂系咪先？咁你大佬你要查找真相，系咪要揾啲死鱼？唔系问佢，因为你点死啊嘛？ 冇嘢， 系咪先？你可能你又系股票跌，你变咗条水鱼，嗰条鱼变咗条水，佢唔想做水。水鱼咁佢咪跳出嚟个岸嗰度咯，咁都得噶嘛。咁咧佢话咧就总之就系进一步核实个原因啦，有结果就马上通报。嗱咁啊，咁然之后咧，跟住咧嗱，循例都要讲翻啲咧官咧最紧要讲咩咧？讲一啲咧老百姓唔明嘅嘢啊嘛。 有例如 循例都要讲嘅，咁佢就话天津嘅水咧就唔系流动嘅水，系一啲咧集控嘅死水，且处于呢个九河下梢，上游海河污染物咧就都会流入，所以天津嘅水环境状况咧就一直都系不容乐观。喺夏季高温嘅时候咧就遇到降雨，地表污染物一进河道咧就会容易造成极度嘅营养化同埋水体缺氧，造成咧就系死鱼现象喺天津各个河道都存在，当地老百姓就称之为翻坑，嗱咁啊唔好要我解释。 翻摊定咩啊？ 翻坑， 翻摊 咁啊呢个嗱呢啲系官话嚟嘅，中日都系讲，我哋香港啲官都系咁噶，讲埋一大轮啫。譬如话，即系都系噶，呢讲埋一大轮嘢，总之大家就以为唔系，总之大家就知道净系摊开嚟吸啊，拉匀嚟吸啊咁样嘅啫。咁啊，总之唔明佢讲乜。咁啊，天津嘅市民咧，其实听完呢条友讲嘅就话：，喂，唔系、啊，我由细到长大，我从来冇见过咁大规模嘅死鱼噶、啊。咁就即係有搏過佢咁樣 咯。即係其實最恐怖呢，即係其實呢單嘢呢，我就上過天嗰啲咩天 你上你上過天津， 好嘢天津， 好嘢你 ，OK， 啲人冇名， 係曹雲威啊， 我上過八度， 上過八度 ，OK， 我睇咗天津嘅環境，佢水質係點樣嘅？ 係 天津呢，其實係一個好多地下水啊，地下水， 所以天下第一泉咧，其實有朵啊，天津啲水好靚嘅， 係 嚇，佢係靠地下水嘅。咁而家譬如整一單咁嘅嘢，咁嘅估計啦嚇，我唔知係咪咧，有啲清化物啦，有啲唔知乜撚嘢危險物質， 樣樣有啲啦， 滲經過泥土滲落水裏邊， 係咯 嚇，呢一個先至係最恐怖嘅事啫嘛。 嗯，咁所以又影響到啲魚啦，你覺得？ 係啦，係啦。嗱，而且但當時你喺職場喺啲魚度驗，你梗係驗唔到啦，因為水會向下游啊嘛，清化物其實已經落咗下邊啦。我覺得係跟住由青島咧下面嗰條河咧，慢慢滲落去咧，其實幾多恐怖，我真係覺得幾多恐怖。 嗱，其實呢個咪都係就係我講公關問題咯，即係呢個都係信心問題嚟啊嘛。你譬如話你喺天津嘅居民，你見到咁大扎死魚，喂係人都驚啦，即係呢件事裏邊係咪先？同埋好直， 食一條睇 下，好直係啦，好直接你就會知道，唔係好直接會覺得條魚係食咗曬嗌。咁你又話你嗱，咁你官方一定話唔係噶嘛？ 食 㗎啦，係咪咯？第一樣嘢你諗到啦，咁你咪又係咯，揾個黑強嘅替身係咪先？咁咪走落去嗰度， 係啦， 生食一條魚，係咪先？咁大家又放心好多。或者你唔好搞咁極端啦，冇總理冇理由輸尊降貴走去食條魚啊！咁你喂， 飲啖水， 喂大把愛國人士啦，喺呢啲咁嘅最危險的時候，你係咪應該出嚟報效國家先？嗱，我哋香港好多喎。首先梗係揾成龍大哥啊 ，OK， 咁你梗係出嚟係咪先？去到個現場拍條魚，跟住然之後你咪講咯，你係咪話我最初見到這些魚咧，我都不敢吃的。當我見到呢個總理吃的時候啊，我就比較放心了。啊，一吃下去咧。啊，感觉呢有点等腰的感觉了啊！ 现在很有个来， 我现在啊，我不止我一个吃啊，我给我那个土呆子那个啊祖名吃啦，给我老婆吃啦，又给我那些哎，来来来来来来兄弟啊啊！现在我都吃的不知道多开心啊，系咪先？咁你话搵呢啲人咩？喂，你搵温兆伦都得噶， 系 咪先？你搵温兆伦。喂，最近鱼柳包嘛，系咪先？咁你咪嗱，你啱晒温兆伦啊！首先行到去， 系啦， 咪嗱， 喂，人哋讲紧芝士啫，大佬。 一睇呢个河岸就知道呢度啲鱼足够有13亿条，够晒我哋13亿中国人一人一条食，系咪先？仲有咩嗱，美国人我就唔敢包，有冇事啊？食咗英国人我都唔敢包，有冇事？嗱，但系中国人食。我保证系冇事，系咪先？啊，因为我哋食过三聚氰胺，咩都食过，咪先刀枪不入啊！咁然之后你咪即场咯，咁啊搵两条鱼就夹，芝士都唔使啊。 OK，OK， 嗱，但系要咁讲，提提大家，最紧要系生食，你千祈唔好攞翻去煎啊或者炸，因为会爆炸噶，你知唔知啊？你一定要生食嗰条鱼， 唔系啊，系生食要我真系我认同嘅， 系啊， 唔可以煮啊，因为煮咧你会释放好多油烟咧，会影响九月三号嗰个， 系咯，系啦系啦系啦，而家唔煮得嘢噶嘛，系唔煮得嘢噶嘛， 唔 系，系咪先？嗱，咪先啱晒呢个呢条13亿温兆伦啦， 未讲完， 系咪先？ 系咪先？你谂下啦， 系 嗱，我见到鱼同埋水啦。咁我就諗起呢我哋香港呢啲原水事件呢咁唔知係郭慧凡啦定係邊個阿邊個啦咁喺啲居民大會度呢咁就攞住啲聲稱係含鉛嘅 自拍啦嘛 咁佢同嗰個嗰啲唔知渠務處定咩嘢處啲人呢講你夠姜飲啦嗱呢啲就係嗰啲水啦 係啊 嗰條油 唔係會飲咗，嗰係官嚟嘅，我記得政務唔知政務官嚟嘅， 飲撚咗， 係啊係啊， 你知唔知跟住佢點講啊？喂，你成日飲啊， 係， 唔係即係你日日飲啦？嗱，好簡單啫，即係如果你阿黑強又好，你食一條， 係啦， 公關 show 嚟嘅， 係咯， 你咪同嗰個官一樣， 係咯， 你日日食啊，你最有本事就日日食， 係， 啊日日食咧。我证明你系一个爱护人民嘅总理啦。 其实要做呢啲公关 show， 咩？就算你话喂，就算黑强真身落去，都未惊噶。喂，你嗰个人唔系唔使出替身啫，你嗰条鱼都可以系替身嚟噶嘛？你可以做马都得嘅啫。咁 我系咯，有冇人知道啫？阿黑强逗留嗰几个钟头， 鬥輪完之後即刻就喺唔知5301啦、504個醫院嗰度，即刻換血啦， 即刻換血咯， 即刻換血啦，大佬係咪先？可以咁樣啊嘛！ 你而家只要搞人心惶惶，其實就係你 我哋唔換咗血啫， 就係共產黨，就係共產黨麻煩。喂，你而家真係呢個咁嘅管治呢個領導班子啊！即係有問題㗎嘛，所有嘢都唔處理㗎，係咪先？ 處理緊㗎啦， 啊，真 係處理人，處理緊個最有效處理緊就係傳媒啊嘛， 咪最叻咪隱瞞真相， 處理緊個傳媒咯，而家咪做緊，而家人做緊嘢㗎啦， 輿論導向呢啲係最 叻啦， 做緊嘢啊！我哋休息一陣啦， 啲傳媒 聽埋歌先啦，嗱，青花臘啊冇啦，青花瓷咁啊可以俾大家送下俾大家聽下啦，周杰倫嘅，咁我哋翻嚟第二節繼續。 手拍勾勒出情画，被风弄转淡，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走笔只此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轻轻在等着你，把握在了你，细叶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你遇见你。金色的烟雨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云开了结局，如尘世的情话在此独自美丽，你眼的笑意色被打